今天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讲了哈，我都是带了我两个儿女来一起跟我一起讲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合一哈，所以我请Esther 来分享先，来 ，Esther come。 我不太会讲华语啊，我就讲英文吧。So there was one day where God gave me a dream, and then in this dream, I was fighting with my brother, and when we were fighting, we fall into the pool. And inside the pool, I saw two very large snakes, which came and ate us up. He will do the explanation. Thank you. 我等一下会帮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哈。解梦。OK， 下一个我叫 David 来。来， 神有给God gave me two words. It was around a month ago. One is in Hebrews 12:15. See to it that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一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污。 And another verse in Ephesians 4:26. God gave me these two words when I was angry. The time I was fighting with my sister and mother. My mother, she is every time she's, I'm very particular about time. But she's always late. My sister sometimes also like that. So which caused me to be angry because I'm almost late for prayer meeting in school every time.Then after tuition also the same case. So God gave me these two words to tell me that I need to forgive them. So first, I forgave them. Then I asked them for their forgiveness. Then I asked God for forgiveness. Amen. So 就恢复好关系了哈，这个发生最近了哈。So 今天所要分享一个题目是很重要的，是关于到合一。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信息呢？因为像这个信息是很久以前的啊。Next， 因为什么？当我祷告要分享什么在这间教会的时候，神就给我寄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神那个时候提醒我，关于撒旦魔鬼一个计谋啊，计谋啊，这个计谋是什么呢 ？Next， 所以那个时候。在一个祷告会中，我就看到有一棵树，这棵树就比较成长住，都比较年轻，都是很健康成长。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火，我就很兴奋，在祷告会看到一个火，我就很兴奋，我就想是不是圣灵的火？不过很奇怪哦，有一条龙在那个火出来，就肯定不是圣灵的火啊。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哈，这个树是代表什么，那个火是代表什么，那个龙大家知道是代表什么哈。所以记得哈 ，OK， 我们继续看 ，Next， 啊，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哈，我们请Dominic 帮我们。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啊，你看撒旦有一些诡计，我们不要让撒旦胜过我们，还是不要让撒旦欺骗我们。哦，所以那个意象我所看见的是跟这段圣经有联系的，也是同一个时候，神都是给这段圣经我。哦 ，OK，Next，、回去。今天我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合一。那圣经跟我们如何讲呢？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大都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OK， 我们请 Dominic 读。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Amen。Next， 我们看一个图画。所以我们大家已经有那个合一的，也说。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有一个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灵里，在圣灵里，在耶稣里，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圣经跟我们讲，是你跟我的责任去什么？要保守这个 合而为一的心。 Amen。 So 是你跟我的责任、哦、英文讲 make every effort， 我们真是要尽我们的能力去保守这个合一、哦、So 如何保守呢、啊、你看这里一堆那个木、哦、一堆木。 So 那个连接那个木的是什么呢？那个就是那个好像那个塑胶带这样绑住那些木，那些木就代表你跟我啦、哦、有些就比较胖，有些比较瘦，有些比较高，有些比较短、哦、So 什么连接我们呢？就是当我们选择和平的连接，我们就合一了。如果我们不选择这个和平的连接，我们就隔开，就反正啊，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就会隔离、啊、我们就会隔离。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跟我的责任要保守这个合一。如何？当我们有纷争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选择和平。当我们选择和平，我们就继续合一下去，绑住继续合一下去。当我们选择要纷争要斗，好像我的 儿子这样，就什么事情发生就产生什么，产生隔离，隔离。 OK， 所以很重要。 Next， 那我们都是要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我们请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Amen。 那这个选择和平是什么意思呢？选择和平是如果有人得罪你打你，你不要还手。就为什么耶稣讲啊，你打我右边给他打左边，是不是很傻？耶稣这样讲是不是叫我们做傻子，给人家打？不是的。因为什么？甘地都是有这样讲嘛、哦、如果我们以言以眼还眼，就整个世界都瞎眼了；以牙还牙，整个世界都磨牙了。说好不好？肯定不好嘛。所以他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不要还手。如果今天我跟 Dominic 打架，我捶他，哎，那个家伙没有还手哦，我就踢他，哎，他还是没有还手，我会继续打他吗？打不下了，我打不下了，我继续打他，我就是很残忍了。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他还手，我就两个就越打越厉害了。然后不够他就 叫他的朋友来，我就叫我的朋友来，哇，又继续打下去，就 multiply the evil。 他讲说、so、那个恶就会越来越严重。说、so、这个你就看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是这个，你杀我，我就杀回你，就整个世界打仗，一大堆纷争，就为了什么？还手。 Amen。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不还手， We will absorb the evil。 意思是那个恶就停在我们的身上，就不会继续，不会继续 multiply 是增加。 Amen。 所以就我们要选择和平，就没事。哎，OK， now next， 这段圣经是在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 来，请读。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Amen。 为什么这个合一这样重要呢？啊，我们看一看 next。 因为什么？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不理是教会都好，在我们的家都好，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带给世界一个什么信息呢？我们带给世界，耶稣是从神那边来的，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然后我们第二会给世界一个什么信息呢？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神爱我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合一是这样重要？因为我们会带给世界这两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是证明耶稣是神所派来的。第二，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撒旦魔鬼肯定不要我们带这个信息。就为什么会这样多纷争？为什么会这样多不合一？关系破坏，是因为撒旦魔鬼的计谋是什么？要破坏关系，为了要让到教会跟家庭不合一，让我们不可以带进两个重要的信息给世界。Amen. OK, next. 然后撒旦魔鬼所用的武器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他就可以骗到我们嘛。撒旦魔鬼所用的武器是什么？我们看一看，是不是那个火咯？我刚刚在祷告会看到那个火，那个火是什么？就是愤怒还是生气？我们请读一段圣经。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二十七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Amen. 然后你看，生气不要犯罪，不代表你不可以生气。不过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犯罪，都不要等到太阳下山了啦，还是生气。你说，当你这样做，什么事情发生，你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意思是，你就开门给撒旦魔鬼进入你的生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你生气的时候，好像我的我的儿子所分享，他生气了妈妈，他生气他的妹妹。你说他要准时，没有错。哎，我们需要准时。不过他生气到什么呢？当太阳下山还是生气哦。生气到怎样呢？有埋怨。Amen. 埋怨是不是罪？然后埋怨进入，然后第二个朋友他带另外一个朋友进来，另外一个朋友是谁？苦毒，又带苦毒进来。然后如果这个继续下去，就有带另外一些朋友进来，不原谅的心、憎恨，这些全部进来，就是我们给让撒旦魔鬼留地步了咯。撒旦魔鬼，我们已经开门给他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家。那撒旦魔鬼来是什么？圣经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来跟你做朋友，他是来先杀、偷，然后破坏。他杀的是什么？杀你的灵命，肯定你灵命跌的。你有埋怨，你有生气，你有苦毒，肯定生命会跌。不单单是这样，他偷了你什么东西？偷了你的喜乐，每一天是苦脸的啊，每一天都脸臭臭的，看到他们啊，对不对？拿走你的喜乐，拿走你的平安，然后破坏什么？破坏两种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受破坏。为什么？你有埋怨，你有犯了罪，然后你跟人的关系都是受破坏，他跟他妈妈跟妹妹的关系都是被破坏。 Amen. So 合一还有吗？没有了。 Amen. So 很重要，不要开门给撒旦魔鬼。为什么他就选择叫神原谅他，选择原谅别人，选择原谅他的妈妈，原谅他的妹妹，然后和好就没事了。 Amen. Amen. So 很重要。好，来继续 next。 那如何我们如何会 弄到一个人生气呢？透过什么？透过什么？大多数啦，透过什么会弄到一个人会生气呢？圣经我们讲什么呢？啊，对呀、啊，言语啊，十千人的，哇，他们的敬拜很厉害，神的同在很强。我在那个强的神的厉害中，我就跟神很投入在那个敬拜，我就跟神耶稣讲，耶稣我爱你。后来你知道耶稣讲到我吗？好啊，你爱我是好的，不过爱有行动的嘛，哈。就耶稣讲，你要好好回去爱你的太太。他就吩咐我一句话，你爱我好，你要好好回去爱你的太太。他就吩咐我一句话，我还没有去的时候，我这是很火热的时候，我就 SMS 给我的太太，我会永远爱你，我不会离弃你。哇，讲一大堆肉麻的事情啊，不要在这里讲太多啊，不好意思。我就后来回去，哇，充满了那个火，那个爱，我就这样要去爱他。哎呦，他不理睬我。我都没有放弃，我要继续去爱他。他忙住他一个 dance 的 anniversary，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给我，踩都不踩我，惨了。这个就慢慢的那个火，好像整盆那个整冷水倒过来，哇，那个火灭了。这个就是我爱耶稣这样多。后来就开始埋怨了，开始生气了，哎呦家伙，哪里有爱我，就开始埋怨了，开始骂他了。那段时间我讲他什么，你这样喜欢跳舞，你搬去 studio 那边住啦。什么事情发生，埋怨进来了，我们关系受破坏了。后来有个感谢主了，有个牧师来啊，要陈景泰牧师啊，他就来我的家，我就跟他投诉，啊、跟他 complain 你知道啊？你看我的太太几几几几啊？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吧，你知道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吗？建立关系是神的旨意，他讲，耶稣来只是为了要建立两种的关系嘛，他死在十字架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让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和好， Amen。 耶稣的大诫命都是这样嘛，大使命跟大诫命都是这样嘛，你要爱，全心爱天父，都是爱你的邻居，好像爱你自己这样，都是讲到两种关系，建立这两种关系。所以他就跟我讲，你这样做是破坏关系，破坏两种关系，就肯定不是神的旨意，你就不要去做。Amen。 所以建立关系的，特别是建立这两种关系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多一点做。会破坏这两种关系的，就不要做。Amen。 啊，记得哦。OK， 就当我们的关系好，跟神的关系好，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好，我们就合一。哈利路亚。所以要做，我就悔改了，就慢慢慢慢越来越好了哈。现在我没有跟我的太太吵架了，很少很少了，我就不记得最后一次是几次，我都忘记了。Amen， 越来越好了啊。OK， 感谢主啊。OK， 继续看。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当我们伤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都是伤耶稣，你知道吗？当如果今天我去伤了个官，讲他一些不好了，我说哎呀他受伤了，当做个官受伤，我不单单是伤他，我都是伤谁？伤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做个官都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当你谁被受伤，耶稣都是受伤啊。Amen。 我们是耶稣的身体嘛，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吗？来， 使徒行传九章四到第五节，他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阿们。你看他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讲什么？保罗，保罗，为什么你逼迫我？你看呢、啊？扫罗那个时候是逼迫基督徒嘞，不过也当扫罗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讲什么？他是在逼迫谁？逼迫耶稣啊，阿门。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基督的身体，当你在伤谁，你都是在伤耶稣，阿门。耶稣已经为我们受很大的伤了，在十字架。你看，谁有看 Passion of Christ 你就知道，刚刚 Dr. 关主有带领我们喝圣餐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很多。今天我们还要伤他吗？你知道今天我们还可以伤他的，当我们彼此伤对方，我们就在伤耶稣。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那个时候神有给我看到一个意象、哦这个是我画的，画到不是很美了、啊、我是突然间驾着车要去尼赖的时候，看到一个身体，为什么这个身体一路流血的？耶稣就跟我讲，这个就是我的教会。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教会都是没有什么见证的、哦啊、有四次分裂了、啊、四次的，不是一次，四次。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这样跟我讲、啊、当你彼此伤害的时候，你就伤我的身体。哇，那个时候我真是呀，然后那个伤还是那个血还是流住的，还没有医的。你看到那个一滴滴还是在那边，还没有医的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带住那些伤的嘞。为什么不想耶稣不要医我们呢？我们不愿意 要被医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他 Dominic 伤我了，我要他记得 Dominic 啊，这个伤口是你弄到我的，我要你永远记得啊，这个伤口是你给我的。当然啦，你都不要，你哪里要那个伤口被医？你都不愿意原谅他吗？耶稣要医你都不可以吗？不是讲耶稣不要医我们，我们不要得到医治啊！我要他永远记得是他，你伤我的就麻烦了。Amen， 是不是麻烦？这为什么圣经讲吗？我们要原谅别人的罪，好像天父原谅我们这样，对不对？你要原谅人家的债，好像天父啊赦免你的债这样。意思原谅是很重要的，不是神不要医我们，我们不要得到医治，我们要抓紧那个人，你伤我的。Amen？ 很多时候我们就带着很多伤在里面。 Amen？ 所以今天我希望、哦、你们，这个是我自己有经历过的、哦、就神就感动我要再去分享。你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成长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教会都是开始成长嘛，就为了这样，就撒旦魔鬼用他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什么？愤怒，搞到我们彼此之间吵架，撒旦魔鬼就进来了，过破坏的工作，就教会就分裂四次，啊，现在我们的 member 到处都有了。啊，分裂四次，所以很重要，不要开那个门。哦，撒旦魔鬼肯定不要看到教会成长嘛，对不对？啊，不要看到教会健康成长嘛，他就来了，常常用去找的，家庭都是一样。为什么今天很多离婚案，包括基督徒呢？我跟你讲，包括基督徒都是为了什么、啊、 这个都是愤怒，没有解决，埋怨苦毒，然后带来 隔离 分开了，离分了，分裂。这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所以我们要知道撒罗摩鬼的那个拐改是什么，他的诡计是什么，他常常用去找的了啊，在哪里都好，他就常常用去找了，他的诡计是什么，要让我们愤怒下来，愤怒让我们有纷争，然后就隔离，这个就是他的诡计。所以不要上当啊，不理是在家都好，在教会都好。希望今天我的分享可以帮到你们。这忽然间神就给我这个感动，要分享这个哎呦很多年的事情了，感谢主了，现在没有了哈，没有继续分裂了，还 OK 啦，比较好，越来越好了。错了就改啦，好，跌倒就站起来，就肯定越来越好的啦。好，我都是以前差点搞到跟我的太太离婚的，我都是这样的人了哈，我以前有分享过了哈，啊，就不要啦，而且这是全部是撒旦魔鬼的诡计来的，不要上当哈。真实的敌人不是我们的身边的人，真实的敌人是谁啊？要看清楚，是那条龙。不过都是我们开门给他啦，哦，都不是单单要怪他啦，哦，所以我们就认罪悔改就没事啦，哦，啊。很重要的是，我还神那个时候还记得给我一个比喻啊，他是讲，在一个家啦，教会都是一个家哈，还有我们的家都是一个家，突然间有个贼进来了，就开始偷你的东西啊，你的电视机，他就搬。我跟我的太太还在那边吵架，跟我的儿女还是吵架。哎 ，David， 是你的错，你没有关那个窗门。David 讲不是，是妈妈的错。他进那个门没有 lock， 然后阿斯特讲不是不是，哇！我们这边吵来吵去啊，那个撒旦魔鬼就开始偷，那个贼就开始偷，什么东西都给他搬到完了，还在那边吵哦，那几个就讲好。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情况，阿门。贼已经进来了，开始偷，我们在这边吵，谁的错？不要中计，啊，大家合一起来，那个贼进来了，我们要和好，彼此原谅，不要怪谁没有关门，继续和好，合一一起啪替他走。阿们，神给你跟我那个权柄嘛，对不对？我们有权柄是赶走他，哈利路亚。不过我们要合一，要和好，不要继续吵就没事。Amen? OK， 今天来一起祷告了，来大家低头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感谢你主。我不知道当中谁有什么一些关系上的问题，是跟你的老婆，还是跟你的先生，还是跟你的儿女，还是在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有什么纷争，有一些什么关系的问题，有可能有一些人讲了一些污秽的话语有伤到你。今天我相信神要跟我们说话，神已经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和好，我们要选择和平。因为什么？撒旦魔鬼来是为了要杀、偷跟破坏，我们都是要叫神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开门给他。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愤怒，很多时候在愤怒中我们开门给撒旦魔鬼，我们开始有这个埋怨一些人，我们开始有这个苦毒。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今天我相信神要赦免我们，先我们要赦免那些伤我们的人， 这个是第一步我们所要做的。你要饶恕他们，不理这些人是什么，你要跟神讲，神啊，我愿意饶恕那个人。然后如果那个人还在的，你可以去跟他讲，我愿意饶恕你。然后你要叫神饶恕你，神肯定会饶恕你，然后神都是肯定会帮助你跟那个人和好。 Amen， 让一起来合一，赶走那个撒旦魔鬼，因为他来是要偷杀跟破坏，我们不要继续中他的诡计，真实的敌人就是他，不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这里